却像路灯。若爱一个人，切记爱得太深，酒后传的讯息你别当真。我总感情用事，忘了不可能，也委屈你长期容忍。但我们之间该用什么相称？难道非要我爱其他的人，你才心安理得卸下了责任？我们不讨论的关系很接近，却不是爱情，拥有无数交集，要丢弃太可惜。我也你最清楚我是怎样的人，没人不羡慕的关系，只是没结局的续集。为什么太熟悉反而变成距离？触不到的恋人，我甚至有也想搪塞。你明知道 阿令你好，我是静华。这些日子，谢谢你的歌一直陪伴我。